喂，政治好丑恶噶喎。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 政治很深的，我们不懂的。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在各种的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吃得的吗？ 是啊，真的吃得的。乜你没有听过政治咖喱饭吗？ 咖喱饭有没有料到的？ 哎，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还有大辣、中辣、小辣。 这个刚刚听了，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饭。 喂，政治好丑恶噶喎！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 政治很深的，我们不懂的。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在各种的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吃得的吗？ 是啊，真的吃得的。乜你没有听过政治咖喱饭吗？ 咖喱饭有没有料到的？ 哎，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还有大辣、中辣、小辣。 这个刚刚听了，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饭。 好啦，大家又到呢个星期五晚嘅呢个台湾咖喱饭啊，今日 系咩？ 或者叫做防波堤咖喱饭？ 波堤冲散咗。 系啦，嗱，咁咧就今日咧呢个特首林郑月娥咧就出嚟回应呢个关于防波堤，咁咧就讲讲下嗰阵时咧，突然间就呢个话题一转。咁咧， 主動承認， 主動就承認，就係話咧，呢個戴耀廷嘅呢個政府發出嘅新聞稿咧，係因為佢睇完戴耀廷喺有關場合喺 YouTube 上邊睇過佢嘅發言，而認為佢咧係鼓吹港獨，所以咧就同意發出呢個新聞稿， 係啦， 咁就將發稿呢件事咧就攬咗上身啦，咁樣。 就話要係因為呢個戴耀廷咧就涉及港獨啊，咁所以咧就要以正視聽，佢用以正視聽呢四個字去形容。 係啦，咁就幾點重點嘅，第一就係、是、咧，第一佢冇就23条立法，為咗準備23条立法殺雞儆猴。第二亦都冇向港大施壓，要去點樣處分呢個戴耀廷。第三就係、是、承認佢睇過同意發出嘅新聞稿。第四，戴耀廷是鼓吹港獨。最重要是第四點，再一次要戴耀廷笠死呢頂帽，叫做鼓吹港獨。好啦，我想話啦，就係頭嗰三點，一陣間先討論。到今日已經係討論咗咁耐，亦都咁多人睇過嗰段片，亦都戴耀廷喺佢嘅報章專欄裏邊咧，亦都不厭其煩地講過佢對呢個觀點嘅睇法。嗱，大家唔好以為。他是去到呢個台灣咩反共救國團搞的呢個論壇裏邊，先至突然間講呢啲咁嘅嘢喎，係咪？佢就一路都講啦，就係話當中國嘅專制政權結束咧，然後咧就係呢個嘅即係會出現一個咁樣嘅局面嗰陣時咧，就係一個自決民族自決嘅一個時機嚟嘅。係 啦， 咁啊呢個係任何讀政治學嘅人嘅常識嚟嘅，我覺得係common sense嘅。好啦，我想問第一個問題，戴耀廷之後今日喺 Facebook 回應啊，林鄭都有講到嘅，究竟戴耀廷上述嘅言論，包括佢以往喺香港發表嘅言論，我想問一下林鄭邊一句邊一樣嘢，你覺得佢係鼓吹緊港獨？ 係啦，戴耀廷都係問緊林鄭，我係嚴正地要求林鄭咧係去指出，到底佢喺整個 我覺得係需要嘅呢樣嘢 發言裏面，到底邊一句？是这个鼓吹，是 你不可以说因为有港独这两个字就等于鼓吹港独、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文字狱、这个 啊、所有那些爱字头反港独、啊、那些建制派保皇党都是说 都是鼓吹 港独，都是有问题的，因为你在你的发言里面有提到港独的独字、啊、是 都是鼓吹港独、 啊、用他们的标准是说不过去的， 所以我就说呢，你作为一个特首，第一 大家在個權力裏面地位完全不相稱。首先戴耀廷不是任何公職身份，他只是一個港大法律學院的副教授，你可以說他是一個民主運動的領袖，或者是社會運動的領袖，發起個佔中運動都可以，但是他是一個無權無勢的人的。你政府動用公權力，你現在你不要以為你發出一個新聞稿等於街邊潑婦罵街，同個街市賣菜婆同豬肉佬喺度鬧交喎。你係政府係告緊佢喎，坦白講，喺佔中裏邊， 即係影響緊其他嘅政府部門嚇，係就呢件事情嘅睇法。 所以我就係話呢件事非同小可喎。你講清楚究竟，你唔好話佢而家就縮啦，話冇唔係施壓，亦都冇咩刑事追究嘅問題。好啦，我想問一下，就算係都好。你都要，我想香港人、立法會議員其實都要去交代清楚。你話你睇過啦嘛，你而家認啦嘛，係你睇過 YouTube 佢嘅言論，你認為佢的而且確係違反呢個咩啦嘛？即係要以正視聽啦嘛。佢係鼓吹港獨，我想問一下你，當日戴耀廷所講嘅論述，點會令到你林鄭月娥覺得佢係鼓吹緊港獨？ 係根據點樣佢嘅講法，你會作出呢個咁樣嘅關聯咯？係 你要俾個説法， 係要扣連埋一齊喎。 我舉例，即是話，譬如咁樣，我哋喺度討論緊，究竟城寨將來如果我哋上咗市之後，究竟嗰啲主持人應唔應該咧？係我哋將啲股份分俾呢個范國威，咁然後咧，作為一個聽眾就走嚟鬧范國威，就係話：，哇，大佬你問城寨攞錢唔係啊嘛？ 點解你要謀住城寨嘅財產咁樣？ 正撲街咁樣，即係就係咁啦。係嗎？我哋講緊一個應然，即係話一個實然嘅問題。應然係咩呢？如果一個專制嘅政權崩潰，必定就會出現民族獨立。嗱，呢個係應然，就係話喺歷史上面已經係咁啦嘛。鄂圖曼帝國崩潰，滿清帝國崩潰，俄羅斯帝國崩潰，跟住南斯拉夫嘅呢個政權崩潰，咪出現咗，或者蘇維埃政權崩潰，咪出現咗大量嘅民族國家、民族獨立出現咯。 戴耀廷的講法就是話，當帝國崩潰，咁就有不同的選項係會出現，有民族自決，有重新係去即係呢個嘅 組成一個聯邦， 係聯邦啊，又話邦聯， 邦聯體制， 呢個就係過去一段好長嘅時間根本歷史發展嘅一個嘅必然出現嘅客觀情況。 同埋我記得我喺民主黨個年代都係有討論過，究竟中國應唔應該走向聯邦或者邦聯制嘅，係嘛？喂，所以我就話呢個簡直係匪夷所思嘅。到今日你出嚟再要將呢頂帽笠死落去，戴耀廷話佢係呢個鼓吹港獨分子。嗱，今日嘅目的就係咁啫嘛，笠死嗰頂帽。好啦，咁你就要攞出證據來啦。你真係要話俾我哋每一個香港人聽，佢點解呢個你唔可以話我隨口噏吹下水啊，吹水鵝咁樣。喂，大佬，你係告緊佢嘅噃，而家你嘅政府係係嘛？第二，政府亦都係委任呢個李國章入去做下委會主席，係嘛？行政長官亦都係港大嘅呢個 patron 嚟嘅喎。我想問一下，如果係咁嘅話，你冇施壓啫，你咁樣做嘅話，現實上你等於係要政治批鬥佢嘅話，客觀上令到港大會喐佢嘅喎。你唔使直接打電話俾李國章㗎嘛？坦白講，你捉自殺啫。如果係咁，係嘛？ 你係會好合乎邏輯地，而家呢個特區政府特首發出呢個譴責聲明，你係解釋唔到，除咗係有一個嘅部署，有一個言論上邊嘅準備，係去喺嚟緊嘅時間裏邊對戴耀廷做一個整治，係咁樣嘅喎，係明鼓開羅，係定咗一個調子咁樣嘅喎。 我覺得今次係林鄭月娥再一次為呢個戴耀廷係港獨分子定性啊。上一次的新聞稿都講得不夠白， 是 今次他自己親自出嚟為戴耀廷是港獨分子定性嘛。好，我而家就問你啦，過去戴耀廷講咗咁耐喺報紙裏邊，如果係咁，你要追究以正視聽，即係你失職啦。 過去冇做， 過去一年都唔做。第二，佢喺台灣嗰段片大家睇到嘅，我覺得你要有責任向議員解釋咧，起碼都。我覺得立法會應該召佢嚟。 喺下個禮拜立法會嘅特首答問大會，正正就係要問呢樣嘢啊！ 我相信 你就新任議員就最大機會問到你同歐樂軒。 我上次問咗第一次，而家仲有十幾位嘅立法會議員就喺呢個任期裏面咧，其實都仲未問第一次。我而家可能係排喺第二排噶啦。 咁歐樂軒可能有機會問咯。 歐樂軒有機會嘅。 係啦，一定要問清楚。 係咪上次佢都問咗啊？ 又問咗。 上次都問咗，不過唔緊要，仲有其他嘅民主派議員係可以排隊嘅。 一定要去交代清楚。 有成十個八個咁多嘅係。 有權有責，你唔好以為你走去搞政治批鬥咁啊可以甩身啊，係嘛？我唔關我事，我冇施壓，咁啊甩身我話。 道理應該係越辯越明嘅，如果你能夠解釋得到點解你可以將戴耀廷一個歷史發展嘅常規、常態、客觀嘅事實，係去將佢扣連埋，佢係做咗啲嘢，實際上面係鼓吹港獨嘅話咧，咁你就要講出嚟。 呢、這個我覺得係常識嚟嘅啫。一個 scenario planning， scenario planning 識聽啦啩，就係當呢個共產黨崩潰，任何歷史上嘅帝國都有崩潰嘅一日。你唔可以話佢 last forever。如果係咁嘅呢個白痴，如果林鄭月娥一個咁嘅立場，呢個人就識得擦鞋擦到一個地步，係連自己嘅理智都蒙蔽。好啦，如果任何嘅政權崩潰，你倒翻轉頭，戴耀廷嘅講法係反港獨，即係話你而家唔好搞啦。是吗？现在根本就不是一个时候，你搞什么呢？到那个专制政权崩溃了之后，自然的时机就会来的。好了，那你说我是拥护共产党的，你不是习近平可以千秋万世，那你不是不会崩溃咯？不会崩溃就不会出现港独咯，就这么简单，逻辑上。是吗？所以就说，如果讨论港独的可行性这件事，为什么容许一定只可以一个答案就是否定港独呢？戴耀廷都啱的，他都是否定的。而家去推行港獨、鼓吹港獨嘅人嘅喎，係嘛？嗱，一陣間我哋講下， 佢講得清楚 㗎， 佢係講得清楚㗎。如果 唔係，點會有人另起爐灶咧？如果佢係真係嗰邊嘅人，所以聽日嘅集會大家就知啦。 啊，呢個行政會議啊，陳志思，行政會議召集人陳志思，琴日出嚟講乜嘢？佢話佢就有少少調整嘅。佢話嗱，大家係可以討論呢個香港獨立。不過最尾個結論咧，應該係都係要去到反對港獨，佢咁樣講喎。原來， 如果我係演繹阿戴耀廷嘅立場嘅話，戴耀廷絕對係反港獨嘅中堅分子啦。 佢一開始就講咗添啦，其實係。 第一，佢自己翻嚟再去電台再講咗，佢反對港獨。第二，就算你用台灣嗰段講法都好，佢嘅意思即係話你而家搞嚟都冇用，而家共產黨都未崩潰。係啦，咁除非你話共產黨係千秋萬世，喺人類歷史上邊冇一個政權係千秋萬世唔會崩潰嘅，所以必然會出現戴耀廷所講嘅一日。佢就話嗰日你先至好搞，就係咁嘅意思啫嘛，係咪先？咁如果係咁嘅意思，佢點解唔係一個喺香港嚟講係向嗰啲港獨分子潑冷水嘅人咧？只不過佢嗰啲個冷水潑出嚟咧，其實如果政府醒目嘅話咧，調翻轉。應該 engage 咗戴耀廷，嚟睇戴耀廷都咁講，你 都確認咗呢樣嘢啦， 已經確認咗啦。 呢個唔係一個選項啦，係唔可行啦，做唔到啦，咁所以就要扣上其他嘅嘢啦，咁樣。 所以我就話呢個根本上邏輯罪狀就係一個蒙陷嚟嘅，而蒙陷咧，我覺得咧林鄭月娥今次趌個頭出嚟咧，亦都係咧，我覺得嚇佢要交單， 又交單 攬上身，佢要將呢樣嘢攬上身。點解咧？因為喺呢個禮拜裏邊咧，大家都揣測係咪習近平。是不是王志文，是不是中聯辦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是不是張德江，一路在度揣測緊究竟是不是中央的意思。好了，中央就不斷有各種各樣的人物就向泛民放出這個訊息，就是說不是，是本地的土共在度借港獨事件，你看今日蘋果李伯方就知道，借炒興港獨嚟撈油水， 好重要噶，冇得反港獨係少咗好多開工嘅機會。係啊， 咁然後咧， 收工男嘅工作咁簡單啊， 就出嚟切割。係，我就唔信嘅，其實呢樣嘢。究竟你話係咪六八九系統、董建華系統喺度搞咧？我唔知道。但係如果有四十幾個立法會議員聯署，係喐得到所有建制派嘅人，點會係六八九啊？如果係六八九，唔使落台啦，係嘛？ 邊有咁大嘅力度啊？咁多壓力啊？ 如果係林鄭。不用落台啦，林鄭好 tricky 佢所講嘅嘢。佢話我睇完個 YouTube 之後，我同意，然後發出嘅。我就想問佢一個問題：咁究竟係你主動睇完之後決定發出啦，定係有人指使你發出，然後你去睇，然後你同意咧？係兩個唔同嘅喎。 係啊，點解要喺戴耀廷去完呢個台灣呢個論壇一個禮拜之後， 才發出呢個譴責聲明咧。嗰一個禮拜裏邊發生咗啲乜嘢嘅事件咧？喺一個禮拜裏邊邊一日佢覺得需要咁樣做咧？ 唔係，同埋我覺得呢個係完全係一個政治鬥爭嚟嘅，你唔好再喺度扮嘢。明眼人，你越辯解嘅話，越顯得個特首之卑鄙同埋虛偽。因為呢個擺明係你可以認呢個係政治鬥爭，係一個政治嘅需要，所以我一定要咁樣講。香港人反而會諒解你嘅，因為中央向落咗條死線，凡親有呢啲咁樣嘅嘢，一定要打死佢咁樣。 明刀明槍， 明刀明槍。我哋而家出嚟辯解就話我又冇施壓，又唔係廿三條立法，不過佢就係港獨，鼓吹港獨，仲卑劣，我覺得更卑劣，即係話將嗰頂帽咧。大力吸落佢個頭裏邊，等佢冇得翻身啦。其實，表面上好似就係降温。好啦，第二個卑劣就係咩咧？就係嗰啲黃永平之流嗰啲評論。 哦， 就係話雖然我唔贊成呢個用言論嚟去入罪，今次咁樣去批戴耀廷係唔啱。不過戴耀廷都係情不呼之勇。喂，你盲啊？戴耀廷講呢樣嘢係咪今時今日3月23日先至講咧？如果你有咁有先見之明，點解佢一路喺報紙寫嗰陣時候，你班友唔出聲 咧？其實即係變相喺度幫政府背書嘅啫。 係啊，匹咩夫之勇啊？你問我黃永平，喂，佢唔係第一日講嘅喎。其實就睇你點樣演繹戴耀廷呢一番説話。我都話啦，如果你作為反港獨嘅論述一樣得㗎。係，佢呢個咁嘅睇法， 係絕對係。 係咪？就係話喂，共產黨未崩潰，你唔好搞啦。喂，鬼唔知係媽係女人咩？共產黨崩潰之後先搞啦，梗係。是不是？所以我就说这些叫做什么呢？小马大帮忙。第一个出来的就是这个汤家骅。 十一哥。 是的。然后呢就到这个林郑月娥、黄永平，整个这个香港建制系统呢就出来为件事降温。为什么？因为明天集会。人数就可大可少。如果你当23条开打呢，香港人呢就会动员起上来。你看到一路呢，我们嗌破喉咙呢，初初那一個禮拜咧，復活節嗰陣時咧，記唔記得上個禮拜五？ 係 個反應冇咁激烈嘅。 係啊， 好多議員未放完假翻嚟，亦都好多組織我諗未開得切會。 係 好啦，今次你而家見到啦，記協、評論人協會、 逐步逐步 大專嘅教職員嘅協會、教協，係即係整個泛民、民間社會、民陣成個系統動員起上嚟啦。 係啦，咁啊不斷係有聯合嘅聲明啦、聯署嘅文件啦，學者有幾十位、上百位咁樣係去聯署啦、開記招啦、表態啦，就呢件事情發表佢哋嘅意見啦、聲援戴耀廷啦、撐言論自由、撐學術自由咁樣係一步一步，佢即係睇得到建制保皇嗰邊嘅做法啦。喺大公文匯，哇！嗰啲一版又一版。一份報紙裏面講緊係十幾個半版嘅一啲，即係話戴耀廷，即係譴責戴耀廷推動港獨呢啲咁樣嘅，即係所謂嘅廣告、政治廣告咁樣。 唔係，我贊成戴耀廷嘅講法嘅。如果林鄭月娥係要向香港人同戴耀廷道歉，同埋賠償佢損失啊，你問我，我一個普通市民，大佬你一個公共權力嘅最高嘅負責人，你咁樣跳出嚟走去話指控我係港獨分子。而後面係人都知道中央就要點樣去懲處啲港獨分子。喂，大佬，你而家明屈嘅喎。喂，你而家唔係話因為刑事審訊乜都唔係，係政治上嘅扣帽子嚟嘅喎。呢個係香港我都話啦，從來冇見過由殖民地年代開始歷任嘅總督到之前嘅董建華已經夠衰格啦。你記唔記得2004年嗰陣2003年七一遊行之前反廿三條，曾憲子出嚟話所有泛民都係港獨分子。係啊。 曾憲子， 你睇翻個當時嘅新聞， 左口語係啊， 係啦，當時我都有份去參加呢個2003年嘅七一遊行，去動員啲人出嚟。而當時整個政府，包括葉劉都冇加把口落去嘅，係惡劣過十幾年前多多聲啊！而家嘅林鄭月娥係比葉劉淑儀同埋呢個董建華係更惡劣。當時就曾憲子呢班左嘴，人大政協系統就喺度扣帽子， 即係由佢哋出聲做呢啲政治。 當時嘅民主黨港獨係咁樣嘅啫，反對廿三條嘅人係港獨，冇噶啦，因為國家安全佢嘅推論就咁啊嘛，國家安全你唔理，即係等於港獨啦咁咯。即係話呢頂帽咧，其實係飄嚟飄去的。 跳躍式嘅思維啊，邏輯嚟。 係啦，即係70年代邵氏嘅電影係血滴子咁樣， 血滴子 一掟出嚟咧就飛嚟飛去咁啊，吸落你個頭嗰度取你人頭。是吧？不見血不見影。但是呢，現在我覺得就是有政府參與就恐怖，我告訴你。你現在看到 DQ 主任 係咪？佢唔信周庭喎，even周庭簽咗呢個確認書，佢都唔信佢。然後跟住到而家林鄭月娥撲出嚟指控呢個戴耀廷係呢個鼓吹港獨嘅分子。你而家睇到呢個咁樣嘅質變咧，將會徹底摧毀香港人對成個政府公務員系統嘅信任。你怎會再相信香港有法治？你怎會相信律政司是沒有政治檢控？你怎會相信所有的局長上去立法會答你們講話的時候，不是用一個所謂政治上的標準來去耍你們 呢？現在的做法是比起2003年當時的特區政府，即是葉劉淑儀還是做保安局局長推動的嗰陣時講嘅23條嘅處理係更加惡劣，當其時嘅23條嘅處理都話你有實際嘅行動係去推動一啲即係分裂國家嘅行動啊，咁樣你先至係會成為罪行嘅。 再等刑事罪行， 而家係完完全全今時今日攞緊2018年嚇呢個四月。是講緊係以言入罪，講都唔得喎。而家係， 所以我 問，佢而家做嘅動作係比當年2003年話要推動23條係更加惡劣喎。係， 所以話呢個黃永平都係白痴嘅，我覺得使乜入立23條啊？你問我，如果今日可以咁用政治批鬥嘅方法打死戴耀廷嘅話，其實係唔需要23條，因為23條比起今日嘅處境更寬鬆啊嘛。因為23條已經講到明係唔會以思想言論入罪嘅嘛。你問下葉劉啊。今日轉咗態啦，葉劉 個入罪嘅門檻係高好，即係比較相對。 要有行動啊！ 係啊，要有行動啊！係 比起而家戴耀廷喺佔中裏邊嘅控罪更嚴格嘅。而家嗰個煽惑他人、煽惑罪個舉證門檻好低嘅。 係啊， 將來嘅23條係更高，所以我就話咧，點解葉劉話林鄭話唔需要23條立法咧？ 就係因為做緊啊！ 因為而家做緊嘅嘢係用各種各樣污糟邋遢嘅政治手段所做緊嘅嘢咧。事實上是不需要的 DQ 主任，我不讓你參選，跟住如果你在大學教書的，叫大學校委會炒 Q 你，是完全不需要講制度，不需要講任何的法治的， 由個特首是去發出一個譴責聲明，就可以產生一種這樣的效應了，這樣是直接地去打壓這些行使跟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的人，還有啊，發言的地方不是香港境內啊，是香港境外啊。 所以我就話好好笑噶，喺台灣殺人就冇事噶。你記唔記得有個細路殺咗個女朋友喺台灣，然後將佢收咗喺個夾裏邊。佢喺香港而家係冇事噶，佢個處境比戴耀廷好好多。我話俾你聽，喺台灣殺人反而冇事，喺台灣發表一個關於中國未來嘅睇法。就變成係港獨分子，要打要殺要大學炒佢，仲話要刑事起訴佢。我想問啊，煽動罪。這個湯家驊是吧，大佬你枉為這個大律師的牌，這個大律師不知道頭十名的真的，我告訴你很簡單而已，等於我喜歡看這個 AV 日本很多的制服美少女、未成年的少女我看完她之後有遐想，跟我真正去做這件事去侵犯一個未成年的少女是兩回事的嘛，怎麼可能撈亂的喂，所以我就說這個簡直是一個笑片嚟嘅，而家你越出嚟講呢班友咧，就越顯示到後邊係一個政治嘅目的喺度，係嘛？包括你黃永平呢啲，你一路喺度扮自己企喺泛民呢邊，喂，你話戴耀廷情匹夫之勇，乜嘢叫匹夫之勇？大佬人哋一路以嚟嘅立場都係咁樣，係嘛？然後跟住今次佢冇改變過任何嘅立場，你就當咗佢以為去到台灣就喺度發癲。其實成件事，我覺得他哋根本就冇認真地去了解戴耀廷諗乜，然後咧就跟住就哦有片有真相之後咧就諗計做嘢，而家就搞出個大頭髮。 我哋點解要批評今次係一種類似大陸即係六十年代嗰陣時嘅文革嘅批鬥，就係、佢要即係做出咁樣嘅打壓，係令到好多人，包括黃永平啊、KOL 啊、唔同嘅政治人物啊、立法會議員啊，就要政治上邊要表態， 劃清界線， 人人就要過關。不斷要答呢個問題，這個問題大家記得㗎啦，就係2015年嘅一月，當其時嘅梁振英用佢自己嘅呢個施政報告嘅平台上面打出，又係第一槍啊嘛！ 冇人睇嘅學院裏邊嘅一個特輯， 係啊，大家記唔記得嗰陣時係點啊？就係、問當其時嘅公民黨梁家傑，你支唔支持港獨？你支唔支持港獨啊？當呢個香港大學嘅學院裏邊有份咁樣嘅一啲嘅刊物咁樣，裏邊有啲嘅文章係講呢樣嘢， 是做緊呢樣嘢啊！而家係而黃永平佢嘅行為啊，不如就小罵大汪王，不如就為政府背書咁咧，我就揼埋一份就係揼呢個嘅戴耀廷啦。咁樣係政府而家可能揼得比較重手啲，不過我都要揼啦。呢個咪就係人人表態嘅一個實際嘅行為咯，就係、是、做緊呢樣嘢出嚟咯。 喺個權力裏邊徹底不對等，大佬由我想問一下戴耀廷十惡不赦，由呢、這個。林鄭月娥、港澳辦一路到左部，一路到嗰啲紅衛兵嘅組織，一路到四十幾個建制派嘅議員係咁樣追殺佢。而你黃永平，你居然企喺高牆嗰邊，哇！真係我覺得呢啲係簡直係匪夷所思。你一世人嘅英明盡喪啊！真係到需要你去保護個雞蛋嗰陣時候，你走去企喺高牆嗰邊。喂，大佬，你話就算佢係匹夫之勇，到呢句説話係出自你黃永平之口嘅咩？係咪先？你有？你面對一個咁樣嘅政權去迫害佢，然後即係等於當共產黨係蒙陷呢個胡風呢班人、楚安平呢班人係反黨反革命嗰陣時候，你竟然就係話哦係啊，佢係反革命啊，匹夫之勇，即係批評共產黨咪反革命咯。 即係都係有啲問題㗎啦，係 啦，而唔去理佢成個黨機器點樣去邏輯嘅罪狀。喂，呢、這個先就係個 big picture 啊！所以我就話呢個係反映到香港知識分子嘅精神面貌。是會徹底因為呢件事而改變，就係咩原因？你見到除了我哋熟口熟面嗰啲組織之外，有邊一個香港嘅學者唔係屬於嗰啲政黨，唔係屬於教協，唔係屬於嗰啲嘅教職員工會嘅人，咁企出嚟講句公道説話？嗰啲政治評論員，嗰啲攞住大學教授資格嘅政治評論員，嗰啲喺報紙裏邊有地盤嘅政治評論員。是吗？如果你哋咁样系沉默嘅话，其实你系共产党嘅帮凶。第日批斗到你嗰阵时 候， 结束一党专政都系啊嘛，就会批斗到你哋噶啦。 早噶啦，而家系个风潮嚟紧嘅，大家睇得到啊。系 喂，你当阿谭耀宗乱噏啊？我话俾你听，绝对唔系，一定下一个 agenda 就系收支联会皮。所以我就话廿三条辣板系咩咧？连结束一党专政都会包埋喺里边啊！一定系，一定啊！我觉得。用國歌法的方式在個 preamble 裏面就寫埋曬呢啲咁嘅嘢喺度， 係嘛？ 係嘛？你諗到嘅，如果唔係國歌法點會咁樣寫？喺個 preamble 嗰度寫噶嘛？學校嗰度啊，係嘛？呢啲就係大家當睇唔到，以為唔出聲嗰啲事就會過去，然後帶單嗰、那個只係戴耀廷匹夫之勇嘅問題，唔關我事。我想問你，到下一步就係話連結束一黨專政都唔得，你哋有冇出過聲？當日譚耀宗講嗰陣時候，我想問一下呢啲學者、呢啲咁嘅評論員有冇出嚟孖叉譚耀宗？係、嘛？喂，佢已經係踐踏緊我哋，唔係港獨啊！講緊，唔係講緊港獨啊！但譚耀宗琴日仲講緊呢個係佢個人意見，佢冇改變過佢立場，但係佢係人大代表嚟噶。咁你哋係咪同意佢嘅講法咧？調翻轉又，所以我就話呢個咧係一個照妖鏡嚟嘅。聽日7:00咧。就是这个立法会的帆煲底民阵和所有泛民的议员都会举行一个支持戴耀廷的集会，撑言论自由的集会。但是同一时间就会有一些本土派的组织人士就会在那里亦举办一个支持港独的集会。 他们不叫自己本土派，现在只讲到明是叫自己做独派。 独派、okay、 独派。 其实会不会他们救戴耀廷呢、 你可以这么理解、啊、他们打出来的牌头呢，有人就误解了，是陈浩天的香港民族党并不是，是叫做香港民族阵线。 哦、新的这个。 是挺新的。是挺新的。香港民族阵线里面就讲了，他就说今时今日政府就将、政府啊、建制派、保皇黨啊、就北京啊，就將呢個戴耀廷咧就打造叫做獨派咁樣，但其實佢唔係嘅，即係對佢哋嚟講，佢就話戴耀廷係偽獨派。 咦？咁又 即係偽獨派？ 等於啊呢個咩啊吳咩吳坤業啊？ 吳坤業係 偽獨。 偽獨 扮獨男 係啦，但係咧 咁，我覺得佢啊可能幫手救阿戴耀廷喎， 有可能你可以咁理解。不過大家要睇一睇喺呢個叫香港民族陣線舉行，佢哋又搞集會，佢哋會覺得要藉著呢個機會出嚟咧，係去係去即係、就是、要講佢哋嘅理念嚇、要講香港獨立。但係個時間同個地點咧，就即係令到我哋會好覺得係即係有啲認為點解會咁巧合咧？就係、是、一樣係聽晚，一樣係7:00，而個地點咧就係、是、立法會帆煲底對出嘅行人路， 咁所以個地理位置上面呢係非常之接近嘅。民主派見到咁嘅情況，當然我哋講緊個集會，聽晚個集會除咗係撐戴耀廷，亦都係撐言論自由、撐學術自由啦咁樣。你只係能夠採取一個包容嘅態度去面對啊，有人就唔同嘅，即係佢喺言論自由保護嘅情況之下講佢嘅理念，但係你又會令到人哋憂慮，會唔會外界特別係嗰啲官媒就會將兩樣嘢炒埋一碟咧咁樣？ 咁我覺得就好清楚嘅，等於我哋喺節目裏邊話俾大家聽係有兩檔嘅集會，一檔就係話自己係真獨派啦，我當佢係。咁另外一個叫偽獨，偽獨就係戴耀廷。咁我調翻轉諗嘅，其實我覺得佢哋都係嘗試洗脱啊戴耀廷呢個冤案， 冤案 洗冤錄啊， 幫佢嘅。 係啦，即係話我哋先係堅嘅，佢唔係咁樣，咁大家認住啦。 佢係渣嘅。 有一檔係堅嘅，就聲稱自己咧就係鼓吹港獨啦，係咪？香港民族陣線啊叫做。 係香港民族陣線。 哦，唔係香港民族黨。 唔係。 哦，咁樣咁民族黨好似陳浩天就話唔搞住㗎啦，而家形勢不利。 係咩？佢有咁講咩？係。 有講過㗎，有記者問過佢嘅戴耀廷事件之後，佢話佢哋都要即係而家要休整啊，即係要。休養生息的時間咁樣，咁所以我哋聽日睇下究竟呢班真獨派出嚟嗰陣時，咁睇下香港政府啦，我哋有興趣睇下，究竟林鄭月娥聽日會唔會漏嘢出嚟譴責，甚至現身喺呢個立法會嘅煲底，單拖上陣去對抗呢個香港民族陣線咧？ 係嘛？啊，當年好打得噶嘛，記唔記得喺天皇后天星嗰陣時，單槍匹馬行入去。跟當其時嗰啲嘅團體係去對話，仲搞呢個類似好似研討會、座談會咁樣噶嘛？今時今日你覺得咁重要啦？政府提升到個高度，發出一個譴責嘅聲明，跟住喺兩個禮拜之後又要再出嚟確認。 嗰、那個係假嘅。咁如果呢個自己話我先係個真嗰真嗰、那個，點解咁你唔應該大細超喎？嗱，咁、我就懷疑 咧。 咁我就懷疑你係針對戴耀廷而唔係針對港獨嘅咯。 係啊，頭等大事啊！我哋政府做乜嘢啊？過去嗰個禮拜就係話，咦？呢、這個港珠澳大橋嘅人工島防波堤塌射唔係問題，我哋擺咗差唔多上千億起嘅高鐵試車三日之後就出軌啊，都唔係問題。政府覺得頭等大事就係一個匹夫之勇係咪啊？黃永平嘅講法，戴耀廷 喺境外發表咗一啲叫做阿媽係女人嘅言論。 係啦，如果你林鄭月娥認為係咁重要嘅話，你應該有個處理喎。而家真係有班朋友係講話係要港獨嘅喎，咁你點睇啊？你點處理啊？係 嗱，如果戴耀廷嗰個級數係 B 咧，B 級處理咧，呢、這個就 A 級處理啦，應該 係嘛？ 如果正常嚟講，如果唔係，咁我就懷疑一。就是這個其實過去我都問過這個問題的，過去真正宣揚港獨的人他從來都不處理的， 是啊 是啊， 是找那些找 那些不是那些出來處理的所以我就說永遠港獨都是一個幌子來的，其實是用這個幌子來去扣下去，即是反革命一樣而已，扣下去然後就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 就是很好用的一些 好了，今次我就真的覺得這班香港民族陣線的人呢是義士來的，我覺得是真的幫戴耀廷咧係平反啊！ 哇， 亦都係一個測試林鄭月娥係咪咧，即係話針對其實係二十三條，針對呢個風雲計劃，針對戴耀廷個人。 哦， 如果聽日呢個集會照樣舉行完之後，冇人去譴責呢啲咁樣嘅民族陣線、港獨分子嘅鼓吹港獨思想嘅話咧，咁我就覺得林鄭月娥其實係需要公開向戴耀廷道歉。 是 不是你动用一个公权力去对付一个知识分子，我觉得这个是相当恶劣，相当之卑鄙。我们休息一阵先，回来就要讲一下这个设计防波堤，这个世界级的设计，其实我们真的不明白。 独有的。 独有，休息一阵先。 人民超市春日优惠，即日起来人民超市荔枝角 D2 店买恒河咖喱屋的印度咖喱酱，即送流心芝士猪排一块，每块200克，人心鸡汤39元一罐，雪浓汤一包超底价28元，韩牛汉堡两件60元，还有最新推出产品恒河咖喱屋咖喱鱼蛋，一包8粒，野味又方便，都是卖15元咋。美国厚切西冷12盎司一块33元，巴西春鸡15元一只，炸蟹钳一盒20元，粉葛茯苓猪展汤750毫升一包68元，